继周六福揾嚟蔡少芬，喺内地齐名嘅仲有周大生 ，Angelababy 贴身裙啊撑到行，之前仲用过啊，林志玲女神，六福金六福周大生，金大福周大福周生生，今次真系傻傻唔识分，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国庆黄金周咧就旅游嘅接待人数过亿人啦。中国式旅游咧就系斗人多、斗热闹同斗逼。唉，我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咧，都真系禁不住唱首旅行的意义啊！唉，离间过了许多美景，我系强国新患者白奇。 好，欢迎嚟到今集嘅强国 新患者。 大家好， 大家好，嗱，又系我哋啊！ 好啦，好在你喺引言嗰阵时唱歌啊！喺节目边唱歌真系大家转台啊！ 唔系，我嚟紧嘅计划咧就系咧 转做歌手， 好一集咧都会。至少唱半两分钟嘅歌，我一定 两分钟太少啦。我觉得目标我欣赏你嘅歌艺，其实你可以唱廿分钟都冇问题。 系啊，不过唔喺呢个节目。 跟住我再之后又谂住搞个演唱会咁样样，即系个强国 新患者演唱会， 演唱会 喺你屋企个厕所里面， 唔系喺红馆噶，系啊，红磡诶，唔系体育馆嗰个红馆啊。 OK， 今集系讲咩？好似讲啲好兴奋嘅话题。 嗱，今集咧，嗱，其实咧都有好多。朋友啦，又或者听众就讲话强国新患者吓，好啦，你哋都咁多集啦，交通你又讲过，医疗你又讲过，不过俗语你又讲过，其实咧我听强国新患者咧，我冇谂住听啲太严肃嘅嘢噶，有时吓，因为有时轻松啲得唔得？同埋咧。我有时一諗起强国呢，我就禁不住諗起一啲嘢，咁但係你哋永远都系唔讲嘅，真係。钱咁佢哋系钱多嘅，咁钱就冇乜好听嘅钱啫。 屎， 我想咁屎有啲咩好讲咧 ？M J， 呢个集俾你讲屎 ，O K。 我唔知啊， 即系强国 屎。谂下强国，你谂起啲咩啊嘛？ 系咯。 嘢食。 咁强国好多美食嘅，咁我 好多地沟油咯。 我哋搵集可以讲完，即系我哋啲经历啦，即系喺唔同地方食完嘢有唔同嘅唔舒服嘅方法，或者唔同唔舒服嘅情况，咁样都可以讲一讲嘅。 系， 咁你想讲咩呢？其实今次 哇，今集咧就讲女， 哦，即系食女，但系讲件事而家讲女， 奇食女经历。 当然唔系食女啦，即系基本上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即系道德好，即系道德好好嘅香港人啦，吓有道德观嘅。香港人，咁我哋去到强国出差或者强国去玩去做嘢，咁其实呢 都会接触到啲异性嘅， 都会接触异性嘅，亦都我哋好尊重呢啲异性嘅，系啦，咁即系基本上即系当然都会有啲倾偈啊，有啲交流啊咁样样啦，咁都系发乎情止乎礼嘅啫。 OK OK， 我第一介绍啊，而家面前有两位嘉宾嘅，一个咧就系肥 Win， 一个就系骨精白奇。好啦，肥 Win， 系讲起女，你有咩想讲啊？ 其实可以讲下，而家即系女士啊，即系我会觉得。国内即系会唔会系呢个嘅，即系交通太方便啦？我自己嘅感觉咧，好似就全国都差唔多咁嘅感觉。 咩点为之全国差唔多咧？ 因为而家譬如大家成日讲北上广深啦，即系如果二三级城市咧，好多都基本上往晒北上广深走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但系除非你去到一啲好二三级城市或者当地同佢有啲好亲，好点讲啊？即系去拜访啊，或者去接触到当地嗰啲人，咁你就可能会见到一啲即系都。好类同，即系对我嚟讲，可能我唔系太欣赏女士啦。 咁嗰个 点为之唔系好欣赏女士 咧？即系我冇你两个讲女士啊，哎呀，叮起身嚟嗰啲，有个深深嘅眼度。 佢已经系去咗第二个层次，即系咧，我哋呢啲就仲系叮一声啦。佢咧就已经睇惯咗啦。嗯，咪又系咁。 即系我哋系远观咯，佢系舌缓，跟舌缓开啊。 即系块牛扒嚟到，我系先欣赏好耐嘅一段时间。你哋即刻攞晒刀叉。出嚟锯咁样， 即系我哋见女咧，就系女，佢已经去到见天地啊，见众生啊，嗰啲层次噶啦。见女不是女吓，所有女咪又系女， 系咯，咪女。 不过讲翻女仔啦，可能我依段时间咧，其实上个礼拜都系山西，所以你两位咧睇一嚟到见到真系好攰啊！依排真系好鬼多嘢搞。 啱山西翻嚟， 系啱啱山西太原翻嚟，同埋再之前，好似我上次讲啦，河南啦，咁我基本上依段时间都系喺一个北方嘅城市居多啦，即系。 啱啱我哋节目之前先有讲，我哋嘅譬如国内嘅分区，以我认知咧，就系以黄河以南以北咧，就是、所谓譬如山西、河南呢啲，就应该系北方嘅。 以香港人认知，就所有 都 大陆 都系北方 界系噶， 广州都系北方。 叶德娴都系咁同阿李嘉欣讲嘅，所有北，总之大陆嘅女仔就系北姑， 就系北姑， 系啦，总之你就系北姑。 不过以我嘅理解啦，黄河又好，啊，包括白旗坦强调话，其实系长河、长江嘅，长江又好，咁啊， 长江中心啊， 系啦，长江系啦，都系以呢个山西啊、河南都系北方。咁我自己觉得，北方人个轮廓会分明啲咯，南方人嗰、那个点讲啊，肯定觉得广东啊、海南啊、广西啊嗰啲男特别女同志啦，全部都系扁口扁面咁，啲个鼻咧特别扁嘅，即系可能系整容失败啊，或者唔知冇去韩国整过啦呢啲。 讲翻你近期啲先啦，阿山西布政司个女系点嘅咧？ 山西布政司 个女系点噶？ 呢个真系唔知道、 啊。唔会啊！你啱啱山西翻嚟，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冇揾山西布政司个女，你净系揾山西布政司、啊， 真系冇啊！帮你唔到。 我想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咧。阿 Win 呢依家呢佢嗰个语气呢嗰个语调呢好正经、啊、即係人哋唔知呢以为我哋係好似早几集后讲政协咁样。啊、即係其实佢我想同大家听众讲呢，其实即係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佢把声咁斯文咁正经、啊、即係佢一个美男嚟嘅。但其实佢真係好猥琐嘅。佢依家呢其实基本上佢一讲到佢啲淫样走晒出嚟、 啊、 我依家係好驚嘅呢个本身。 点解你女朋友听嘅咩？冇理由啦。 冇听到，冇听到，可以尽情咁样爆你两条扑街大镬啊！ 冇理由噶，女朋友又冇喺录音室外边。 系啊， 咁你咩啊？上次除咗呢个山西布政司，你仲去咗河南系咪啊？河南有冇啊？ 河南都我即系点讲咧？我觉得就。冇，即系如果你话样貌啊，首先我哋先女仔嚟讲，男人嘅视线一定系由上去碌落下嘅、啊，正常嚟讲。 肥边嘅开始嚟啦，开始啦。 唔系继续， 上碌落下系上系边度嚟上咧？ 上即系由头发，一路到眼睛， 跟住咧，跟住咧，嘴， 到颈， 系 到心口，啊、到肚咁样嘅。 咁耐噶， 系咯？呢个你叫心口嘅称呼嚟又， 咁我唔系心口嘅 咩？嚟嗰度话嗰个 保安。跟住河南系点样嘅？ 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北方人，除非你去到东北，东北咧真系你会见到咧，好多都好似李冰冰嗰啲咁嘅感觉。全国评价以城市为单位，最靓嘅唔系大家可能熟悉嘅重庆啊、成都啊，反而系哈尔滨。 哦，唔系你讲靓。你个靓定加埋身材先， 咁呢个系有个国内唔知系啲网民发起嘅一啲嘅统计或者乜嘢啦， 听过， 即系个个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啦，一个审美观嚟，我知道你中意啲有啲特别爱好 嘅，唔系，我听讲系，但我听讲啫，即系呢啲各有讲法嘅、 啊， 四川重庆会比较好， 八正。因为同食得辣嘢或者嗰个水气候啊，啲水 唔系东北先白净系嘛 吓，四川重庆都白净、 啊， 一定四川重庆都系白净嘅。 但系咧东北咧，我觉得有个缺点， 啊、 即系我哋依家先讲样貌啫，同身材 吓。 我觉得咧每一个都系一个打中锋嘅好材料， 哦、即系个身形比较横。比较大件 高大咯， 似唔似系九人卫咁嘅款？九人卫尾 九人卫嗰啲样系似苏杭， 唔系嗰个身形 啊，佢系横啊嘛， 唔系佢系横同埋高啊，同埋高，即系你要幻想， 即系东北就好多高人。 你踢波，你落后紧、人哋拍紧大巴嗰阵时候，你系要揾一啲咁高身材嘅女仔 冲入去， 系啊，冲入去做柱等，系啦、 啊， 高噶高噶，尤其是哈尔滨咧系。即系点讲，高得嚟咧个身形系苗条嘅，同埋样轮廓又系好深嘅。 O、okay, K，、 啊、因为咧我估咧可能唔多唔少啊吓、会混合咗一啲可能蒙古啦、 啊， 又甚至系一啲俄国嘅血统，即系可能几代以前啦吓。 系 啊，即系依个真系。 哈尔滨应该有俄罗。 系啦、啊，即系依个真系不出奇。 有机会可以去睇睇啦，因为哈尔滨有一条步行街好出名，叫做中央大街。咁、中央大街呢，如果我哋有啲朋友，国内朋友好鍾意夏天去哈尔滨、因为哈尔滨啲人呢亦都係好感穿，用大陆嘅说话就係好感穿，好感着啊。 好咁着衫咁穿佢哋大陆嘅普通话， 我真系捞唔到。 系啦，好咁着，系啦，咁所以佢哋都即系会好 show off 佢哋个身材。 系啊系啊，喂，讲开咁着咧，我哋讲近啲啊，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抛砖引玉啊，而家吓，深圳我广州呢啲乡人比较熟悉嘅地方，深圳广州嘅女仔咧，其实真系咁穿，即系咁着。着起上嚟咧，性感少少喎。 深圳、廣州咧， 對比香港，對比香港。 開始識打扮。 係啦，係啦，係啦。雖然佢哋本身個先天條件個樣本身未必係真係好靚嘅，但佢哋識打扮啊，識著衫啊，好似深圳、廣州啲女仔都幾吸引。 深圳、廣州，其實你所講嘅深圳、廣州，我估計咧，或者你特別係吸引講好吸引嗰啲咧，我非常相信唔係深圳、廣州本地人。 哦，外省嚟嘅， 外地人嚟嘅，應該，尤其是深圳。尤其是 深圳本身啊，如果喺九十年代嘅人口，可能应该系好似系400万以内嘅， 差唔多。 而家已经去到2000万，即系你换言之系好大。大好多嘅一部分人 嘅比例啊， 都系 外省人。 同埋我识得一啲深圳即系比较交往得耐嘅朋友啦。以前识佢好老土嘅，个样 即系赵薇少林足球嗰啲打扮嚟嘅。 咁跟住近年见佢咧都时髦咗嘅，真系。即系似翻个正常嘅女仔嘅打扮咁，虽然已经系妈妈，但系觉得啊都冇乜点扣分，好似仲好过以前咁样。 而家咧可能随住即系。网上啊，科技啊，或者嗰个交流啊，越嚟越密切咧。好明显嘅个打扮，我有一年系特别好深刻印象嘅。啊，讲开有个古仔嘅，我喺徐州，阿八奇知道嘅。咁我出差去徐州，咁我住喺徐州火车站附近。咁我嗰时候咧，我就想我要去上海。跟住我有个扑街老细头讲，徐州啊，搭飞机去上海啦，一个钟头到啫嘛。跟住我同我老细讲话，吓，我就住火车站隔篱搭火车，当年未有高铁，未有动车，咁我就话搭火车站点慢啊，六七个钟头点都到啦，五六个钟喺车度瞓一觉，仲话啊黐捻线啊，坐飞机啦一个钟头。于是乎我就喺徐州嗰间酒店咧，就坐咗个几钟头车去个机场，叫好似叫观音机场，我记得。 观音机场。 跟住喺个机场度咧，架飞机 delay 咗五个钟头，结果我足用咗差唔多13、14个钟头我先去到上海，咁呢个故仔啦。咁但係我一去到上海，真係一落飞机等的士喺浦东机场，唔係浦东，喺虹桥机场，你仲好明显感觉到徐州嘅女仔同上海嘅女仔嘅一个好明显嘅差别啊，好明显嘅，即係徐州嗰女仔你会用一个好，即係又係国内说好土， 老土咯， 即系好啲衣着啊、打扮啊，即系同你上海嗰啲，即系喺等的士嗰啲，你会见到哇，即系靓索嘅，你会有呢啲感觉嘅。 肯定好大唔同，即系如果用中国术语，嗰、那个文明素质完全唔同啊。上海同徐州， 上海都好多都系国外，即系其他国 外省人 有入噶嘛，都多噶嘛。 徐州好似系又系嗰啲三国志嗰阵时先会先会认识地方嚟嘅。 阿陶 都唔系刘邦都系咩嘅？ 系啦，咁咧头先阿 Vin 提到上海女仔，咁咧依家咧，即系我哋好多香港唔少嘅兄弟咧，就觉得哇台湾妹好正啊，台湾妹好索啦。咁其实咧，台湾妹好多，即系所谓依家我哋见到嘅台湾妹啦，好多嘅源头咪即系嗰阵时，即系上海或者苏杭嘅走过嚟嘅人嘅后代咯。 Exactly，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我即系我都认识唔系真系好多冇两位咁多嘅内地女仔，但系咧嗱系啊台妹咧对香港人系好吸引噶嘛，真的假的？欢迎光临，即系同佢讲 系欢迎光临耶，俾佢咁， 即系同佢讲电话咧，我都真系醉到啊，真系即系俾佢迷到啊。咁咧上海女仔咧系最接近我见过咁多唔系好多，即系见过唔同嘅大陆。佢真系讲咧，上海仔最接近嘅，真系比较温柔。我们今天去哪？ 你接触到个字啫，我觉得 你系咁啫。嗱，上海女仔咧， 佢见到你都醉啦。 咁女仔都会对住我，广东女仔都会对住我，广西女仔都会对住我。上海女仔真系比较温柔，同埋即系又识打扮又靓。其实我暂时睇就上海女仔喺我心目中啊，暂时我认识嘅咁多全国嘅北方佳丽嚟讲咧，上海女仔嗰个平均。个质素系最高嘅。 嗱，各位听众咧要调节下。咁头先 MJ 讲嘅经历咧，即系我唔系话佢假，只不过咧 应该都好假。 因为我反对嘅，因为 MJ 本身咧就系有我哋强国新环入边嘅黎明嘅称号嘅，系啦。咁咧，所以咧即系啲 女仔见到佢咧，即系特别会中意或喜欢，系即系或喜欢咧，我都觉得系唔出奇嘅。好啦，咁又讲少少上海嘅女仔啊， 你又有故事要爆。 唔系，即系我就听我嗰阵时嗰个扑街老细讲嘅。 啊，咁你个扑街老细即系我扑街老细。 系啦，咁个上海女仔咧，嗱，的确就系咧，啱啱识佢或者拍拖嘅时候就好温柔 嘅。 系啦，咁但系咧结咗婚以后咧，好听闻咧就会变咗另外一个人。 惊唔惊啊？八奇，你同个上海仔结婚噶？你惊唔惊讲出嚟啊？吓， 唔系冇呢啲咁嘅事，即系我只不过系，即系我听闻系咁样样。系啦，头先嗱，我讲多少少上海女仔之前咧，讲翻头先阿 Win 最有兴趣嘅北方女仔先。咁北方女仔咧，咁唔单止哈尔滨，哈尔滨就系东北啦。咁东北以前就系、是、即系我怀疑可能你啲东北女仔咧，尤其是哈尔滨咧，唔多唔少有啲，好似我头先提过啦，可能有一啲俄国啊。可能或者蒙古啊，甚至可能满族血统，咁所以你沟起上嚟比较靓，系、 可能有日本血统添， 系、真系唔出奇，日本血统， 你统治过噶嘛，统治过唔短嘅日子添， 系啦，咁蒙古女仔阿 Vin 你有冇涉猎过咧？ 你讲内蒙古定蒙古？ 内蒙古啦，内蒙古啦， 你个涉猎过嘅意思系可唔可以 有冇认识过？ 有冇 深深切地认识过？ 咁啊，好浅。 把酒谈欢，把酒谈欢，捉紧嚟，捉紧嚟。 好浅嘅，但系内蒙古我都去过，呼和浩特啊，包头，但系即系你见到嗰啲女仔嘅感觉就即系。你唔会觉得嗰啲系女仔咯？即系嗰啲衣着打扮系一个大妈或者农民，即系我喺呼和浩特 后生女嚟嘅。 我喺呼和浩特试过一次，即系你当即系一啲唔系 你唔使你 唔使嘅，有啲紧张嘅，你当夜蒲友啦。咁有个客户就即系 陈作兴，明嘅， 去食完饭，咁啊食饭嗰阵已经饮咗唔少嘅白酒啦，跟住就话啊边个边个啊边经理嚟唱，不如我哋一齐唱歌啦。咁去到一个酒吧，KTV 啦，即系所谓 KTV 啦。咁啊叫咗几个即系美女啦，所谓美女啦。 我想问 KTV 系咩嚟噶 ？KTV 卡拉 OK 入边做咩嘅咧？ 入边系唱歌同饮酒啦，你可以做多嘢嘅，饮水又得，饮汽水又得，好得嘅， 睇书又得， 系啦。咁啊入到去唱歌啦，首先嗰啲女仔入到嚟已经哇，即 系系咪真系一堆？嗱，我印象中啊，蒙古女仔系咪全部卢觅雪咁嘅样嘅咧？ 咁又未去到卢觅雪嘅，但系就彪悍大只， 应该 大 只。但系我又感觉有啲异族嘅风情。 虾头啊，卢觅雪啊， 即系卢觅雪，你都觉得有异族风情噶啦，因为我哋唔系贬低卢觅雪啊，喺个节目里面啊，即系要表明先、 我哋形象化咗少少啫，系啦，虾头卢觅雪咁样， 即系总之。简单讲就是你一定会弹嗰啲咯，你唔会一班嘢出去再换一班入嚟嗰啲咯。但系基于有客户请客咁一齐娱乐，咁啊冇所谓啦，反正又唔会做啲乜嘢嘅，纯粹玩下啫。 但系换翻个角度睇，会唔会身材比较好咧？即系身材比较好，好明显我讲嘅胸大啦， 吓背个肚大个胸嗰个，我觉得系 咁大件事，即系 即系可能个长嘅问题啫。 入嚟陪唱歌嗰啲， 真系哦，真系陪唱歌。 咁普通平民嗰啲，真系全部都系。 可能我去内蒙呼市啊，定叫呼和浩特就呼市，呼市应该系2012年嘅时候，佢都讲紧都4年前啦。唔知呢4年会唔会变咗一个上海咁样啦？但系以当时嘅经历，真系好痛心嘅经历咯。 即系如果求其一个香港女仔摆上去咧，就好靓噶啦。 我谂应该系内蒙小姐嚟噶啦，已经系。咁去到唱歌，唔记得当日仲即系一路大家唱歌啦。咁、那个女仔嘅角色系乜嘢？入嚟只不过陪你斟下酒，咁同你合唱一啲歌。嗰啲歌咧，屌真系未人听过嘅，咩有一首。都系王杰同埋咩嘅，我记得叫乜祈祷你唔知乜嘢，屌叫我一齐唱，哇！我真系完全未听过有首咁嘅， 系咪整蛊整下啲人？嗱，呢大地风可以呀，去哟去哟去哟， 唔系嘅，真系时代曲嚟噶，现代曲嚟嘅，但系真系唔识唱。跟住我谂住，哎，啲气氛有啲沉闷啦，不如话我就问佢，哎，有咩要晒钟啊？攞个骰盅过嚟，大家玩下。仆街问翻我什么先晒钟？ 咁你到时你喺度， 跟住我就做个动作俾你睇。 喺度摇下摇下咩？你有冇识？佢话佢从来冇见过一样咁嘅嘢咯。 咁听个蒙古女仔系一个福嚟。 佢系咪以为你想佢帮你打咩嘅啊？ 咩啊？ 系咪啊？ 真系 系咪啊？ 没有这首歌啊！呢首冇呢首歌，冇识中呢首歌。 喂，好啦，好啦，咁头先咧，阿 Vin 提过咧，即系呢啲东北女仔或北方嘅女子啦，咁身材比较高挑，即系或者。 大啲， 或者简单啲大只啦，比较肥啦，或者 好啦。咁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就等紧我哋讲 边度靓， 冇讲靓先， 仲系讲 边度个胸大， 边度个胸。 嗱，我问翻个专家先，阿 Vin 你点睇啊？ 我唔系专家，我唔系买胸围嘅顶。 边度胸大又未必靓嘅啫。 唔系我哋讲胸先，即系胸大啊！你夹胸大定胸细先？你夹唔睇样？ 正常咯、 啊，你正常 嗱，好多时候讲真正认真，要 系美感嚟噶嘛， 即系都系嗱，好认真真系一个好奇，哇咁大个嘅，哇好得意，可唔可以试下摸一下噶？即系嗰一个纯粹好奇。咁但系譬如你话真系拣个睇得上眼嘅女仔啦，咁应该其实胸唔好太细、 应该咁讲啦。咁我 又未到太大， 我修正我条问题，你哋觉得边个地方嘅女性个身材比较均匀？ 哦，咁 呢个都系有少少系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噶。 咁啊，上海我拣上海啊。 点解你拣上海呢？ 上海女仔正常啊，即系佢又唔会话特别大，又唔会话好细。哇， 其实 好enjoy。 其实我觉得大细咧都系一个美感嚟嘅。咁如果系咁，阿 Sa 就唔使咩啦。 我相信啲听众系唔会满意你嗰个答案。 阿 Sa 就太勉强嘅，即系佢咁嘅样，佢咁样嘅 cute 咁。 即系我哋今日特登请到我哋嘅强国女性专家 Vin 上嚟， 肥 Vin 啊， 即系佢同我讲埋嗰啲咩咸鱼青菜各有所好。即系我哋个节目做唔到落去啊！你再 唔好太谦虚，骨精拜奇，你都系一个专家嚟嘅。咁你又觉得点咧？ 我讲重庆。嗱，我 重庆 系我完全唔需要谂，系重庆四川我重庆，但 你好似有啲首歌 音嘅。重庆女仔嘅身材系点嘅咧？ 嗱，有个古仔嘅， 系啊， 唔系古仔嚟嘅。咁话说咧，我就有一次去呢个重庆啦，出差做嘢咁样啦吓。咁咧，咁跟住咧，当我去到重庆嘅时候，我经过，咦？点解我喺香港见到？八十分以上嘅女仔啦，我唔系诋毁香港嘅女性朋友，即系只不过我呢啲主观感觉嘅。咁、我会觉得香港八十分，即系所谓八十分以上，即系我嘅标准啦。嘅女性朋友咧、我谂可能占咗我平时见到嘅约莫一成至两成啦。 你去个长差啫。 系啦，咁但系咧，而呢个八十分以上嘅女性朋友咧，我喺重庆咧，我几乎系八九成嘅比例。系啊，咁 你喺解放碑附近 系啦，啱啱我想讲啦，解放碑咧， 解放碑就系上次睇我讲嗰个中央大街， 系啦， 喺东北咧就是、中央大街就系、是、步行路啦，西洋菜街啦，咁啊重庆咧有条步行街咧就叫做其中一条步行街就好出名叫解放碑，咁解放碑咧其实我当年第一次睇个解放碑，一去到屌哇咁就 系 解放碑，其实一座碑嚟嘅啫， 但系座碑附近就美女如云嘅， 系啦， 好多人因为佢附近就等于你去上海嘅南京路步行街。 等于香港嘅时代广场， 就系、是、西洋，其实可以似是类似西洋菜街。 其实你当一个步行街啦，即系总之一个即系购物嘅中心啦， okay. 所谓购物中心咁样样啦。咁、咧，重庆嘅解放碑咧，喺中国系闻名嘅， 系好出名，就系睇靓女嘅地方。 系啦，但系唔系个碑闻名，系啦，好似我边头先讲啦，系附近系出名多靓女。点解出名多靓女呢？因为重庆。是地灵人杰， 哇！听落好吸引、啊， 系 咯，咁夸张咯，我觉得八旗系一定喺重庆发生咗一啲事，所以不停同重庆女仔卖个重庆系靓，因为重庆其实即系四川女仔啦。重庆之前系而家重庆系直辖市啊嘛，之前系四川下边嘅一个地级市嚟噶嘛，咁应该系90年代就划分咗出嚟，因为当其时有好似有政治考虑，系因为其中四川人太多啊，同埋想重庆作为一个始终佢有一个战略用途啊，点样将佢解放咗出嚟，咁重庆人基本上就系四川人，四川或者系去见到成都嗰啲人，特点系咩呢？矮细嘅，但系就比较丰满嘅。皮肤滑嘅， 哇， 系皮肤白嘅，所以坦白一开头节目开头我都话系白净嘅，系白净。 系啊系啊，矮细嗰啲人咧，特别你会觉得佢身材系劲嘅，即系大家同一个上围，咁一个矮啲嘅高啲咁争好远。 嗱，我曾经咧同啲朋友倾偈，咁其实即系小弟啦。 咁我依一生人入面暂时啦吓，我未死噶，暂时入面都去过唔少地方，即系例如我美国啊、欧美啦吓，即系可能意大利啲出名多靓女啊，例如讲紧意大利啊，食嘢唔系呢个 topic， 食过唔少唔 食食物食物我哋揾一集再讲。咁跟住咧就例如巴黎啊、罗马啲地方都去过嘅，但系咧台北我都去过好多次，东京我都去过，我觉得。 最多靓女， 最多女体啦吓，就系、是、重庆。 咦、哦，依句说话出自舌尖上的八旗，应该真系 有啲保证喎，嗰度 系可以嘅。我都觉得系可以。 即系日本、韩国都唔够。 哇，简直唔系嗰个级数啊！呢、這 个哇 ，OK 喎、 哦。即系如果日本，我当东京啊，如果东京系呢个修咸顿嘅话， 系 重庆咧。就系讲紧皇马噶啦， 哇， 皇马 八 系啦，即系欧联冠军。 咁性格咧，性格咧， 性格一阵再提啦。 易唔易？沟通咧？ 沟通嚟讲咧，比较辣妹子嘅佢嗰边啲人。咁我哋先讲身材样貌先，我哋 样貌身材已经咁正啦。 我哋体育外表先，我哋肤浅啲体育外表先。 唔系，即系譬如我今日我晏昼三点钟就喺嗰个咩咩碑附近， 解放碑 系啦，咩解放碑附近咧，见到好多。好睇得上眼嘅辣妹子啦，咁我夜晚想揾其中一个辣妹子同我一齐去 KTV， 有冇可能嘅咧？ 咁呢个要睇下你嘅功力啦。 我觉得 MJ 得啊，我 MJ 一定得， 黎明噶嘛，强个新闻主黎明噶嘛， 难嘅 系 啦，我冇佢咁戆居咯，我。 不过你话重庆或者比较麻烦啲就系，始终普通话唔系咁流行四川话嘛， 佢四川话嘛，四川话其实都几坚持去讲四川话。 死咯！ 你一个重庆人同一个重庆人互相去沟通，一定系讲四川话。 咁 包括我同你在内，如果同你大家都喺广州嘅话，我知道你系广东人，我一定同你讲翻白话噶。 但普通话都通行噶。 你有重庆四川有个弊病咧，经常出现啦。即系或者我个人嘅经历就系，你同佢讲普通话，佢答你答四川话咯。 哇！ 即系你听耐咗，其实四川话同普通话最主要嘅分别系语调唔同，佢基本上好多嘅音都系发自第二声，系啦，平上去入嘅第二声。听耐啲，你会估到六七成咯，系、不过真系要估咯。你始终国内方言太多啊，即系譬如好似湖北人，你一个湖北人同一个湖北女仔咁，大家一齐沟通，佢都会讲湖北话， 系啦。咁嗱，呢个我小弟嘅个人观点嚟嘅啫。咁即系你问我咧。如果强国有咩地方嘅女仔，即系我系推介先叫大家过去睇，系啦，即系好睇啦，所谓咁、重庆或者四川省都系一个首选嚟噶啦， 望下都好啊， 系啦，望下都好啦，即系上海、苏杭都系啦，咁湖北我觉得可以。湖北武汉一带， 湖北唔系都系大只嘅咩？ 湖北唔系，湖北都系属于偏娇小嘅， 系啊， 始终 湖南大只， 唔会 都唔会， 湖南湖北喺我嘅。定义啦，都算系南方噶嘛。 OK， 因为譬如或者有时每个人唔知我真系唔呢个真系冇研究过。其实南方嘅所谓即系国内嘅所谓南北方啊。但系有时咧，我自己定义就系冇供暖咯。即系譬如而家嚟紧冬天啦，咁啊湖北基本上冇供暖嘅，咁河南系有供暖嘅，咁所以咧所谓供暖啊，或者用少少讲讲啦，就有暖气。咁咧，如果你冇供暖嘅地方，好似譬如广州啊咁样，你要自己装个。空调啦，将个空调机可以制热嘅，咁啊经过呢个空调机发啲热气出嚟，但系你经过空调机发啲热气出嚟，嗰个热力系唔够嘅。咁、如果你北方所谓供暖咧，就系佢可以通过一啲气管去排啲热气出嚟，咁就会非系好冷热添，唔系一般嘢嘅暖气嚟嘅。咁、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划分南北方咯。咁、南方譬如头先所讲嘅湖南、湖北啊。四川重庆啊，啲绝对都系南方嚟嘅、 根据维基百科都咁讲嘅，秦岭淮河先。 啊，淮河都系一个，淮河就系供暖、哦。淮河以北有供暖，淮河以南 我哋唔好讲供暖住啦。 我哋你想讲三温暖啊，或者啲咩温暖啫？ 咩系三温暖啊？咩三温暖啊？ 林百奇啊， 你有咩睇法咧？即系边个省咧系推介，但系大家去睇下啦。 其实我自己啊，即系如果作为欣赏嘅角度啊，唔系涉换嘅角度啊，咁我觉得呢、這个我认同重庆嘅。 如果涉换角度咧？ 涉换角度，我比较。 你啲朋友嘅经历啊，讲下你朋友八旗嘅经历啊。 譬如我想讲朋友 MJ 嘅经历咯，都可以嘅。 边度啊？边度啊？重庆啊？ 全国都可以嘅。 推介咧，推介咧，冇乜时间啦。推介边度？快讲，三二一， 唔准谂，即刻答。讲马咩推介？ 好啦，咁咧，依一次就差唔多啦。咁一阵嗰次咧，我哋都会叫阿 Vin 啦，即系即系继续问佢。我哋即系有啲咩推介啦，有啲咩小贴士咁样嘅，系啦，咁三场爆咯。好，下一次翻嚟再见。 好。